七绝，为女民兵题照。1961年2月，飒爽英姿，五尺枪，曙光初照，演兵长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，爱武装。